还在，爱你的人还在，苦苦等，想哭哭不出来，无心伤害，你应该明白。 聊天倒不如跳舞，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，继续跳舞，谈恋爱不如跳舞，用这个方式相处，没有人觉得孤独，也没有包袱。 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，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，明白到我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。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坚持到底，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，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坚持到底，我无论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，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云奇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将实施长征五号发射、嫦娥四号探月等重大任务。2018年，我国宇航发射任务有望突破40次，一幕幕航天大戏令人期待。印度将限制泰姬陵的每日游客人数，以善加维护这个标志性的遗迹和印度最重要的旅游景点。印度当局表示，未来每天只需4万名印度游客进入这座历史遗迹观赏。近日，在英孚发布的2017英语熟练度指标排行中，智利排在第45位，普遍英语水平不高，出国交流主要靠 APP。北京昌平区东小口镇在小新庄、半截塔、马连店等6个村集中安装充电桩。1月底，北京妇产医院将正式开通网上孕妇学校，孕产妇不必到医院孕妇学校上课，通过手机、电脑在家中就能学习孕产期健康教育知识。由演员张一山、蔡文静主演的以多重人格为题材的悬疑爱情偶像剧《七个我》开播2周，播放量已突破10亿。张一山一人分饰七角的出色演绎，获得一致好评。 总消失，总是找不到回忆，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，一生一世的过去，你一点一滴的遗弃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，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泛起了雨季，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，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 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生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翻起了日记，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，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1月5号星期五，这一周过得很快，转眼就是周五了，但是再快也没有温度降得快，而且东北西北风轮番上阵吹啊吹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6度，最高气温3度，西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良，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6度到2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2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丰台在-6度到3度，海淀在-7度到3度。有人觉得冬天应该好好的进补一下，但是冬天进补需要根据体质、人体状态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补，平时呢肠胃功能虚弱的应先调理肠胃，再循序渐进的进补。虽然多吃蔬菜水果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瓜果蔬菜呢也尽量少吃一些生冷寒冷的，在冬天对于老年或者儿童背部保暖非常重要，可以通过多穿一件贴身马甲、毛背心、保暖内衣或者围巾搭在肩颈部就好。随着新的一年到来呢，也带来了好的消息，这是有关于住在市郊的听友们或者打算去市郊玩的听友们的好消息。最近几天呢，市郊铁路副中心线开始试运行了，这条线路从北京西站出发，第四站直接到达通州，四站运行时间呢共计25分钟，而怀柔密云线也在最近开通了，经过黄土店、长平北和怀柔北三站，全程运行时间大约为90分钟。在这里不得不说到的是，市郊卡跟我们普通的一卡通还不是一样的哦。在这里呢，工作人员有话要说。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市郊铁路实名制一卡通不同于普通一卡通，需以实名方式办理。乘客可以下载北京一卡通 APP 进行办理，待后台系统完成实名认证并支付费用后，卡片在15天内完成制作后，将以邮寄的形式发放到乘客手中。 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据了解啊，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、怀柔密云线采用与城市轨道交通一致的票制票价，有空想去市郊玩的听友们是不是很开心呢？这样一来呢，就方便很多了。今天我们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，我是主播银奇，明天见。九六九报天气，关心天气更关心你，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，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。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，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，请拨打010-5175-2200。

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欢迎您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最近呢，你有没有被一款微信小游戏给迷住了呢？相信很多听友已经玩过了，没事儿坐个地铁拿出来玩一玩，躺在床上拿出来手机玩一玩。这款游戏就是微信最近新上线的跳一跳。怎么玩呢？只要你控制游戏中的黑色小人，在不同形状的箱子间跳跃，根据跳跃的总步数呢获得排名。在大家娱乐的同时呢，有一部分商家找到了商机，出售跳一跳的代玩服务，买家花费数十元呢就可以刷到500分以上，挤进朋友圈前几名。但是在我看来呀，游戏就是游戏，闲来无事的消遣，为了排名而去花费没必要的钱，还不如凭着自己实力超越呢，不然玩游戏就变得没有意义了，是不是呢？ 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

我也许将独自跳舞，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刚才播放的呢是来自陈淑桦的《你走你的路》。之前我们说到，什么歌曲能代表你的2017年呢？或伤感，或圆满。刚才看到微信后台留言，有一位叫温馨的听友说，2017年最能代表他心情的歌是五月天的《知足》。他说2017年不知是水逆的原因还是什么，真的还蛮倒霉的，但是因为有家人朋友的陪伴，也不至于太过失望，所以对于我来说呢，2017就是家人和朋友。其实我觉得《知足》这首歌还蛮能代表很多听友的心情的，因为不管在过去的一年经历了什么大大小小开心与不开心的事，想想身边有朋友有家人有爱人在身边就已经很满足了。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，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，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，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。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，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。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其实才是拥有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，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，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。

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，要我猜猜你是谁。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， 就是不喊你的名字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， 却始终没有我的名字。 为什么你的双手在颤抖，知道我对你的感觉， 仅仅是眼睛里的你。 知道我对你的感觉， 仅仅是眼睛里的你。 我有话要对你说，这句话是说给你听，也是说给我听。如果发现自己脸色不好，不如先给自己一个微笑，即便只是刻意的嘴角上扬，也会给人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。即便是糟糕的消息，脸上的笑容也会让听者觉得这不是什么要命的难题，反而会积极的方向去想事情。今天96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一个人笑了，其他人也会受到感染，回家时的一个笑容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。今天你跟家人微笑了吗？ 飞呀飞呀，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，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。天空是永恒的家，大地就是他的王国，飞翔是生活。 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，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的升空。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，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。 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。

的红叶之中，一片干裂大地。在夜里世界里袭来的是阵阵的热风，你泛红的天空中燃烧着九个太阳。是眼泪，内心的世界里，他们从来不关心别人。果然无知的眼瞳里燃烧着九个太阳。